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47集，生日快乐。这次四个人过来找宋恩，冬至从未觉得不妥，因为他知道龙身很强，强到可以独自一人将龙骨放倒的地步。龙身没有多叫上几个人，必然是有龙身自己的考虑。但看着信猜的死，他却不由有些歉疚。 说到底，信猜大师还是为我而死的。 跟你无关。 冬至发现他不知不觉把这句话说出来了，忙道， 师父，我不是在埋怨你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特管局都在为了石碑奔走，抽调不出更多人手，如果随便带几个人来，准备不足，也只会平白送命而已。美国那边倒是可以帮忙，但如果让他们掺和进来，事情只会更加复杂，所以这次只是我跟信猜商量之后的决定。 当时龙申和信猜推测出天魔距离完全复活还有一段时间，他的本体也因空间受限无法过来，眼前的天魔不足为惧，那么凭他们四个人是足以将其消灭的。放眼整个特管局，能比龙申还强的人寥寥无几，能与龙申匹敌的人必然也有重要作用，不可能擅离职守。多几个像冬至这样的，龙申反而要分神照顾，束手束脚，无法像刚才那样放手一搏。更何况同行的信猜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降头术大师，当然后来天魔提前催生出世，导致事情出现变故，是他们所料想不到的。但战斗瞬息万变，原本就有无数种可能性，正如当初在银川地底一样，人再多还是会有牺牲，生与死都取决于自己。但这些事情龙申没有多说，他相信冬至自己能想明白。在特管局当年还没有那么多人手的时候，许多任务危险系数不比现在低，龙申都是单枪匹马独来独往，他也习惯了这种没有负累的感觉。一个有默契的战斗伙伴不是那么好找的，以前宋志存与他还算配合默契，但后来宋志存升任副局，自己独带领一组人马，两人不可能再有一起出任务的机会。再以后钟于一不行，看潮生的性子太跳脱更不行，何玉勉强可以，然而何玉既然是二组里最出色的，就应该有更多挑大梁的机会，所以何玉更多是带看潮生一起出任务。冬至就像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，龙申以为对方的表现已经足够让他惊喜了，但对方却总能让他更惊喜。当时他忙着封锁深渊通道，久未出现，在冬至看来他也许已经遇到了不测了，但对方非但没有丧失理智或斗志，反而能够支撑到他回来。 比起当初在火车上那个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的年轻人，他成长了何止一星半点，而距离那个时候也才刚到一年而已。 龙申拭去对方脸上的血污，冬至似乎能察觉到他的心情，侧着脸在他手上蹭了一下，没有更亲密的举动。两个人坐在树下享受着这难得安宁的一刻，从他短短的几句话里，冬至已经听出平静之下的暗潮汹涌。 师父，是不是石碑的事有什么进展？ 三组的丁兰语于不回，还有李印一道去日本了。 什么？ 中国地大物博，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几块石碑谈何容易？哪怕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石碑可能就隐藏在龙脉上，但龙脉大大小小千丝万缕，别的不说，光说昆仑山脉就延绵千里，地势广阔，处处都有可能。而且现在阴雨鸠燕跟宋恩明显是两拨人，阴雨连宋恩都要复活天魔都不放在眼里， 那么他破坏阵魔阵法，想要放出来的东西必然比天魔还厉害。他们与其继续大海捞针似的寻找石碑，最有效的办法无过于杀到阴雨秋雁的老巢去，要么杀了他，要么找到他所倚仗的来源，自然一了百了，彻底解决。余不回此人，冬至曾几次听过，但不熟，只知道他是特管局内一个厉害人物。丁兰是宋志存的副手，宋局不在三组的时候，三组就由丁兰负责。冬至也记得，当初特管局分两组培训，他跟池半夏他们跟着钟于一请神，李应、刘清波等人则跟着丁兰下墓。这三个人自然都不是无能之辈，但日本毕竟是阴雨秋雁的老巢，他们这一去必然是危险万分。冬至不由问道， 那他们现在？ 这是总局内部的决定，我是不赞同的，但大部分人认为可以试试。丁兰和余不悔他们也主动请缨，在我们出来之前他们也应该出发了，现在暂时还没有消息。 什么时候出发，从哪里出发，这些都是绝密，动辄会影响行动人员的安全，不是冬至这个级别能够打听的。他也没有再问下去。龙深按住他的手查探了一番， 你的降头彻底解了， 这是此行最好的消息，连龙深也忍不住如释重负。 我们先帮肯塔送信才回去，在曼谷那里有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正等我去开个会，你正好也一起旁听。 冬至自然没有异议，勒在他脖子上的绳索已经被剪断，余下种种伤势就都算不得什么了。黑气散去之后的天空明媚依旧，太阳又从云层之后探出头来，接近赤道的地方，黑夜不堪日光的摧折，迟迟不愿降临。冬至方才惊觉，距离他们来仙达村到现在也只过了一个白天而已。一个白天却已如同在阴间走过一遭，死地求生，由死向生。有人死去，有人还活着，但一切仍未结束，活着的人仍需要继续战斗下去。冬至突然听见龙深说 生日快乐， 冬至愕然片刻，忽然意识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冬至，也是他的生日。 许个愿吧，我看他们生日都是要许愿的。 没有蛋糕，没有蜡烛，但挚爱的人就在身边，冬至觉得自己今年已经得到最好的礼物了。 希望以后年年岁岁每一个生日都能跟师父一起度过。 这些年宋恩练了不少邪术，其中不乏骇人听闻以人的躯体和魂魄为引子的降头术，他将人性中的恶发挥到了极致。在他这里，夺取他人性命已经不算什么了，不少人被他杀了之后，身体被用作容器，甚至连灵魂也永生禁锢，但他费尽心思请来的天魔却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，毫不犹豫地就把他给杀了，也不知他泉下有知作何感想。现在伴随着这里变为废墟，那些瓶瓶罐罐阴毒邪术也全都毁于一旦，没留下任何痕迹，反倒省了他们一番善后的工作。在冬至和龙深的陪同下，肯塔收拾好心情，就地将其师信猜的尸体焚毁。降头术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特殊门道，在降头师看来，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，降头术里起码有100种办法能利用人的尸体做各种事情，肯塔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师父死后还被人利用不得安宁，所以才要急急忙忙将尸体火化，带着骨灰回去。三人离开的时候，仙达村的村民没有一个敢出面阻拦，他们都把冬至、龙深等人当成更为厉害的降头师，就连之前出现过的素琪祖母也不知所踪。冬至曾想过与当地政府交涉，让他们将罂粟焚毁，但被肯塔阻止了。 联合国曾经带来不少替代作物的种子， 手把手教这些村民种植咖啡等其他经济作物来替代罂粟。但村民们认为那些替代作物都没有罂粟来钱快，所以在联合国工作人员离开之后，他们又都偷偷种回罂粟。实际上政府也有过几次禁令，但屡禁不止。但因此地靠近边界，高山丛林密集，如果把罂粟一烧了事，那些村民往山里一躲，风头过后又出来，只会变本加厉，甚至整个村子都与毒枭合作，恶性循环。所以当地政府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人性中既有愿意帮助他人的善，也有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自私到了极点的恶。龙身和冬至也不是万能的，他们杀得了真正的魔物，却对这种意志软弱甘愿充当魔物奴隶的弱者束手无策。这种人是杀之不尽的，而且他们是别国的国民，连他们自己的政府都无能为力。龙身等人顶多只能从政府的层面上进行交涉，严守国境线，不让这些原材料制成品有流入本国的机会。离开仙达村，一路辗转来到青来府之后，现代文明的痕迹又一点点回过来了。在仙达村的经历仿佛是冬至的幻觉，但他无比清楚那些人与事都曾真实存在过，就连那一丝仓皇逃逸的天魔魔气也可能成为日后的隐患。信猜的故乡就在青来府，为免他师父生前的敌对，降头师得知信猜骨灰回乡而作怪，肯塔特地将信猜的骨灰分成几份，一份撒向湖泊，一份撒向沃土，还有一份撒在他父母的墓碑前。做完这一切，肯塔重新跟龙身他们启程来到了曼谷。近来不唯独中国，世界各地波澜不断。美国隶属中情局的51小组听说龙身来了东南亚，特地提出希望在世界交流大会之前进行一场会晤，龙身同意了。白袍降头师协会原本拟定由信猜出席，但现在信猜已经死了，他徒弟肯塔又还不够资格，只能临时派出另一名资深的降头师出席。冬至一开始以为51小组就是某个部门的第51个小组，但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51这个代号来源于美国内华达州最为神秘的一处空军基地51区，据说那里汇聚了美国所有不对外公开的神秘研究成果，包括地外文明等等。51小组与51区关系不大，但援引这个代号也足以令人想象其中的神秘莫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